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世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迅速孤立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继续为您奉上相声小品大荟萃，上半段呢先来听一段小品，叫做让一让生活更美好。冯巩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名家，他在化妆相声、群口相声和小品的创作表演方面也都有非常突出的贡献。这个小品汇聚了很多著名的演员，反映的是交通的那些事儿，行车在路上怎么一个心态，注意些什么，您听了这段就知道了。让一让生活更美好，表演者冯巩、刘金山、李志强、周涛、朱军。 不是我跟您套近乎啊，刚才刮车那事儿不赖我，他那破面包停哪儿不好，非停马路上，有能耐你停铁路上去。我现在把他叫上来，您看他那模样您就知道什么叫人类进化不彻底。快过来啊，大脑壳小西伯， 光吃饭不干活。来这么些亲人的，想死你们了。你问我怎么了？我碰上马路杀手了，您可得给我做主。我祝您猴年吉利，工作捷达，生活阳光，事业大发，全是国产名车。老人们全都富康长安，女生们个个标致佳美，小朋友人人都是贝贝，先生们全是中华子弹头。 嘿、装空调的干嘛呢？ 谁装空调啊？ 不装空调你背个电工包干嘛？ 你什么眼神？这电工包吗？这叫安全带，扎上它警察叔叔不罚款，你个大傻帽。 少废话，我上驾校那年你爸爸还没入少先队呢。 那您现在还没毕业呢？得蹲多少回班呢？典型的学习型人才。 瞧你长那模样啊，怎么看怎么像冯巩。 没您长得好，怎么看怎么像马桶。 你才马桶呢，就咱这造型往这一站，怎么看怎么像总统。 没错，总统刚逮着那个，把嘴一掰，总往里捅。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这谁家宠物跑出来了？ 是你们俩跑出来了。让开！12点我要和外商谈判，你若让开还则罢了，你若不让， 怎么着？ 我就再等一会儿。喂，不得了了，路上两个螃蟹堵掉了。你说什么？ 坏了，这哥们儿疯了。 其实我比他还急呢。我赔您这数还不行吗？ 20,000。 呸！ 这么好一面奔。 你20块钱，你拿我当要饭，少25不干。谁急谁知道。 喂 喂喂 喂， 哎哎， 我就是一会儿要跟您见面那个。 哎呦，你好啊。 我呀 啊， 把一细脖子车给剐了。 真的，我那车也让一肉墩子给撞了。 肉墩子把你车撞了，你人没事吗？ 没事，就车剐个大口子。哎，你把细脖子车剐了，扔20块钱赶紧跑。 不行 啊，那小子说了少25不干。 那也太孙子。 咱俩属于误伤。 没事，美英联军有时还自己脆自己呢。走吧。 站住 啊！ 干什么？ 我们给你挪车去。 不用了 啊， 飞机晚点，谈判取消，你们俩可以继续战斗。记住，狭路相逢勇者胜。 怎么还劝我们打架呢？我们打个鼻青脸肿的，谁负责？ 我负责。 嗯， 我有个很好的哥们，他是著名兽医。 我们俩不想麻烦你们家的私人医生。 哎，注意！哎呦，这都是怎么了？这是？哎，对，哎呦，这都怎么了？这是？哎，帮帮忙行吗？今儿啊，我结婚，能不能让我那喜车先过去啊？不认识我？我著名节目主持人呐。 哦，我不看电视。 你不看电视，你叨什么呀？这个 他好像在找同类。 你们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事情的经过我是说不清楚的。 那你说 事情的经过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胖子是开小卧车的，我是开小破车的。这个胖子的小卧车碰了我的小破车，于是我让开小卧车的胖子赔我的小破车。但是开小卧车的胖子他不赔我的小破车，所以我一定要那个胖子赔我的小破车。你们跑什么呀？ 不是，您是干什么的？ 我是卖喷壶的。 嘿，几位，今儿可是我大喜的日子，您是我老公他什么人呢？大家说我该不该抽他？好，那我就抽他个金光灿烂。过来。 不是， 这么半天你磨磨蹭蹭肉了吧唧，你肉夹馍啊？我告诉你啊，我老了可说了，12点之前必须举行婚礼，过了12点再接不吉利。 那都是旧风俗。 我姥姥都80多了，她心得了吗？再说了，孝顺孝顺就是以顺为先。 不是，那是你嫁人还是你姥姥嫁人呢？ 瞎说，她姥姥要不嫁人，轮得上她嫁人吗？你说这话，我们娘家人就不爱听。哎，我怎么变娘家人了？ 娘家人，娘家人今儿真来了，我也不在乎。那我在乎谁呀？我就不信你抽不死我。哎，嗨，哥们儿， 别动，满世界都是金子， 这巴掌应该是我的。 只要他痛快，抽谁不是抽啊？ 这婚啊，我不结了。 站住！我告诉你，野蛮女友，结婚不是打的，想上哪辆上哪辆。 哎， 什么呀？人家一生的幸福快车就毁在你们俩手里。 哎，你怎么倒打一耙？你要不吵架，这车能堵吗？ 你要不劝架，能吵到现在吗？ 你要不把他车关大口子，他不早走了？ 瞎说，那大口子是他刮的吗？买的时候就那样。 兄弟，今儿主要赖我，我要早点认错，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还是赖我呀！我要不跟他下起哄，这个路早就通了。 别说了，全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我谁都对不起啊！ 您就别难过了。 能不难过吗？光顾跟你们吵架了，我那车座子不知道哪个收废品的给搬走了。一会儿啊，我还得蹲着把车开回去。 要紧的是人家的婚礼怎么办？ 事到如今啊， 也只有在马路上结婚了。 马路结婚 啊，好主意！你去让所有的汽车为他们鸣笛致意。 对，你让所有的行人为他们鼓掌祝福。 好。婚礼主持我来承担，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行了，没带那么些雨伞。 婚礼主持非常重要，怎么可以人不降雨？ 对，只要不是那风火，咱们找谁都行。 找谁都行，人结婚都是专业的，凭什么我们业余的呀？我告诉你啊，今儿啊，我什么都能凑合，就这婚礼主持绝不凑合。 不都这会儿了，我上哪儿找专业的去呀？ 我不管。 他不管，他不管，我也不管。哎，你不就是专业主持吧？啊，说了半天，我们骑着驴找驴。 不，我主持，谁当新郎啊？ 新郎有的是，主持就一个。再说这么些帅哥的，谁不能替你结回婚呢？ 我不同意。 我同意。反正也是临时代替，只要在12点之前能结婚，让我姥姥一高兴。旁边站着谁呀、啊？我还真不在乎。 哎呦，姑奶奶呀、啊，关键是谁能替我当新郎啊？ 就那个，就那喷壶就行。 我坚决不干。 你， 得回来。哎呦，我错了还不行吗？哥哥，我求求您了，您就跟我媳妇儿结回婚吧。 兄弟，我也求求你了，这事让我媳妇儿知道了，非把我煮了不行啊。 您要不同意，我给您跪下。 别介， 几位，你说这种事我能干吗？能 干。那就看在各位的面上，今天我也只能吃回哑巴亏了。可仪式一完，咱各回各家。古董房的事儿，打死我都不去。 你放心，你要真去了，我也得把你打死。 哎呀，别啰嗦了，这都12点了。 你自看看了吧。 对对对，各就各位。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我宣布， 等会儿 把那花给我呀。各位朋友，现在是11点58分，我宣布我媳妇儿和这位先生的婚礼。我怎么那么别扭啊？请新郎新娘一拜苍天，祝我们的神州风调雨顺。二拜大地，祝我们的家园五谷丰登。三拜父老，祝我们的亲人幸福安康。最后， 别拜了，再拜就该集体婚礼了。 你快过来吧。最后是夫妻对拜，我们祝愿这对新人幸福百年。 啊！对我尊敬的领导、亲爱的朋友们，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真想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以上您听到的是小品《让一让生活更美好》，下面请您听一段相声《杂音博士》，由侯耀文、石富宽表演。 我听说你是一位优秀的相声演员呢。 不行不行， 年轻有为， 不行， 好好说相声。哎，现在你就是一个相声的专家， 不敢当， 幽默大师啊， 过奖， 好好努力。哎，啊，希望您休息的时候到我那儿去一趟。 干什么呀？ 您可以看看我的演出。 我看你表演。 哎，对对， 你是演什么节目的？ 我是一个歌唱家。 歌唱家， 著名的歌唱家侯月文先生就是我。 先生，还先生了 啊？对， 没看出来。 歌唱家不能看， 那得 听， 得听。 哎，您可以经常听听无线电呢、啊，听听电视啊，里边经常有我。 是啊， 或者说您打开报纸看看广告， 我们经常在各大戏院演出，有很多著名的歌唱家经常陪着我一块儿演出。 著名歌唱家陪着你演出 啊？对。 都哪位啊？ 经常陪我演出的有这个 谁呀、 啊？蓝英。 蓝英。 蓝英。 谁？ 蓝英。蓝英啊？ 不知道。 今儿就个儿不高，一小胖子。 你把姓带出来。 姓这个，姓郭，郭。 郭兰英啊。 哎，对对，就是他。 你说郭兰英不完了吗？站着还兰英，蓝英，费这事干什么 呀？我这么说，我们显得亲热呀，是不是？ 还亲热呢。 有兰英 啊、 有光熙， 哦，李光熙， 有玉涛， 马玉涛， 有国光的， 有香蕉的吗？ 香蕉，大苹果是怎么回事？什么叫香蕉的？ 什么叫国光的？ 国光的，国也是一个唱歌的歌唱家，也是解放军、歌唱家。 你把姓带出来。 姓什么来的？我们见面都不带姓，叫 什么、是啊， 叫什么来的？姓张， 赵， 赵钱孙李周，不是。 百家姓？ 不是。你看，马 国光， 马国光，对。 把姓带出来啊！ 哎，这都是比较岁数大一点的了。 好、 哎，这不是最近又成长起这么一波小模蛋的来，又起来了。 小模蛋的， 就是年轻的又成长起来了。 你真敢说呀！ 经常陪我在一块演出的有这个双江， 李双江。 哎，木村， 关木村。 古一， 李古一。 大为， 蒋大为。 哎，我们经常在一块演出。 哦， 对，还是很受欢迎的。 是啊。 啊。后来有的观众他爱看呢，爱听啊， 是 啊，提前一个礼拜夹着被窝就跑剧场门口等票去。 哇， 哎呀，到时候他买不着票，他着急啊，他给我写信，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太小了，你们找一个大的剧场演一演。后来我们就不在剧场里演了， 在哪儿啊？ 就改到北体。 哪儿？ 北体， 北京体育馆。 哎，对，成6000多人， 大点了， 在北体演。 哦，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改工体。 哦，工人体育馆。 哎，13000多人， 又大了。 后来演着满足不了了， 哪儿？ 改首体。 首都体育馆。 18000多人， 更大。 演着满足不了了， 哪儿？ 改遗体。后来， 怎么说着说着遗体都出来了？ 是啊，有一歌唱家逝世了，我们跟遗体那儿告别去。 你把它分开了说好不好啊？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我们演出也在一块儿，干别的事儿我们都在一块儿。 哦， 明白吧？ 哦，明白。 哎，晚上演出 啊， 白天没事儿给他们上上课。 对，干什么您？ 给他们上上课。 你还给人家上课呢？ 啊，对，我不愿意上，是他们要求的。 哦， 是您别听误会了啊，不是我主动要给人上课， 是 他们要求我的。侯老师，您给我们上上课吧，上课吧。我不愿意给他们上那课呀。 人家干嘛呀？ 人家现在都是著名的歌唱家了，我给人上课。算我学生，以后人出去一问你跟谁学的，那是我跟侯月文学的，打这起没人听了，谁负责任？你说 卖不出票 是不是啊？所以我不爱给他们上课。那天没办法了，就这蒋大为他屁股后头追着我， 干嘛这么不开眼呢？ 追我，这实在没给我追得死胡同里，我实在跑不了了。他那意思您教我两句得了。 哦， 我说行，那我教你两句，你过来吧。教着。哎，就是背去吧。好， 就这么两句。 两句就够他背一个月的。 哦， 摆两句觉得我就告诉他了。 哦， 因为我们不错嘛。 是 啊。哎，所以说这次我就都交给他们了。 哦， 就是这么回事。 哦， 其实我说了半天呢，我并不比这些人高多少。 哦， 要说高呢也就高这么一点儿。 怎么个高法呢？ 因为他们这些人唱歌的呢， 啊， 有唱高音的，有唱中音的，有唱低音的。 哦， 我跟他们不一样。 您是？ 我是杂音。 杂音。 对了， 有串台没有啊？ 不是那破无线电是不是？ 什么叫杂音啊？ 杂音就是高音、中音、低音，我全能唱啊。 哦，这叫杂音。 哎，对，我要没有这么大本事，那外国人能上北京这儿邀我来吗？ 对， 是不是啊？ 干什么了？ 邀我来了。 哦，邀您够分量没有？ 宰完了就出口了，是不是啊？ 啊，跟着。 什么邀我？邀我让我跟他们走，我就让我跟他们走。 那叫邀请。 对对，就是邀请，邀请， 邀请。 哎呀，世界各大学全来了，让我给讲课去。 哦， 啊，来了好多。 都哪大学？ 有美国的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哦，有。 有没有？ 有。 加州大学。 哦，加利福尼亚州。 剑桥大学。 嗯。 牛津大学。 嗯。那猪爪大学没请您来啊？ 什么叫猪爪大学？ 猪爪。 什么叫猪爪？ 什么叫牛津啊？ 牛津，因为著名的牛津大学，很多教授、博士都是那儿毕业的。 是啊，听明白了 啊， 那叫牛津大学。 什么大学？ 牛津大学。 牛津。哎呀，对这外国名字我弄不清楚，要不然我怎么不爱去呢？ 是啊， 好几回那名额我都让给他们了。 哦，你还让名额呢？ 让名额。上回上日本，我说大威你去，你去吧。哦，哎呀，上法国李光羲你去，你去。上美国李武一你去，你去，你们都去。我不去。 都你派出去。 那可不，好几回了，都到国境边上了，我回来了。 怎么了？ 没有护照，我就回来了。 我打您客气呢。 不是，人家说同志像您这样就转内销得了，我回来了。 这也是出口转内销的处理品。 我就回来了。我不爱去。就咱北京这观众就够我服务一辈子的，咱们全国的观众都够我演出的。我没事出国干什么？我不去。后来外国人说了，您看请也请不到您。都这样吧，给我寄一张纸来， 纸 上边授我一个博士学位。 您是什么博士？ 杂音博士。 您是头一位。 那是，他一多了就不值钱了。 我说，说咱半天了，能不能唱一唱这杂音，我们听听？ 你想听听？ 高音、中音、低音，我全听过 啊， 唯独这杂音，我和观众一样，全没欣赏过。能不能唱一唱，让我们大伙听一听？ 在这儿， 就这。 行，我给你唱唱。 哎， 今天我也特别高兴。 哎。 今天来的这观众算来着了，这杂音我现在轻易不唱了。 是，那我们太幸运了 啊，太幸运了。我今天我给唱唱啊。 好， 杂音啊，就这一句，高音、中音、低音全有了， 这叫杂音。 注意听啊。 好。 呀，扎罗国欢迪， 就这个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二位合说的相声《杂音博士》。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幽默的西河大鼓小段《偷年糕》。西河大鼓呢有大书和短段之分，在短段当中有不少是幽默小段，讲一个小笑话，请您欣赏张玉兰的演唱。听完了西河大鼓的幽默小段《偷年糕》，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到这儿。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和您继续听相声。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最美的颜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平安演唱。 岁月的蹉跎，点燃沉默的山色，相

他嘴皮子松啊。这叫什么呢？飞沫传染。 飞沫， 或者你离着病人太近了 啊， 病人呢打个气氛喷出来，这也叫飞沫传染。这应当每个人要注意这样。 哎， 擤鼻涕应当掏出手绢来。 哎， 咳嗽掏出手绢。 哎， 吐痰必须要拿点废纸吐一下。 哎， 有的人就不管不顾。我们见过那郭大爷不管不顾 啊， 他个人不懂卫生。 哎， 跟他说白费。 哎呦， 注意卫生 啊， 传染病 啊， 应当啊要注意 啊 啊，病从口入，吃东西注意 啊。 这郭大爷 啊， 嗨。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你想， 他老这句，他老说，你直接跟他讲，他叫没脏没净，吃了没病，认得我们那街坊 啊？就您对门那？ 对，我们一胡同住 啊， 在我们对门那院子，郭大爷 啊， 这家子多的查卫生，到那儿准捣乱。 怎么？ 那屋子盆朝天，碗朝地， 嗨， 乱七八糟，永远不扫地。 哈， 那桌子土都那么厚。 哎呦， 孩大人不懂洗脸。 你瞧，不洗脸。 不洗脸，老是都一脸泥，还得那样，脸上泥都挺厚，脖子像大车轴， 嚯， 车轴那么黑，耳朵眼能种麦子， 嚯， 大人那样，孩子就更甭问 啊。 你瞧他们孩子，更不洗脸了，大鼻涕，有鼻涕，不行，拿袖子擦， 耶，呵， 嘴这大鼻涕嘎子，这跟小蝴蝶小猫一样， 耶呵， 哎，整些小猫。全家大小没用过牙刷子 哦，不漱口， 漱也漱口，郭大爷瞅冷子也漱口 啊， 偶尔的漱口，今儿吃得好，吃得肥，包饺子，炸酱面了，或吃没了 啊， 吃完了这想起来漱口，端一碗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伸脖， 怎么着？ 淹了， 淹了， 他还有个名儿， 叫什么呀？ 原汤化原石。 嚯！ 有时候我上他那院一看呢，我不查卫生， 啊、你干嘛？ 不管查卫生，看看他垃圾堆，院里垃圾堆太多了。 哦， 苍蝇多了也得往我们院里飞。 对、啊， 我让郭大爷，我您到刚一进门，郭大爷，好，马大哥，来来来来来 啊， 喝碗茶，屋里坐会儿。 哎， 谁敢呢？ 怎么不敢？ 喝他茶， 啊、 上他屋里待会儿，他那屋子没法进去。 嗯， 那屋子那四大味儿， 四大味儿， 酒味儿、蒜味儿、烟袋味儿、臭嘎桌味儿。 哇！ 你进他屋子呛鼻子， 呵， 你再赶上郭大爷脱袜子， 哎得， 郭大爷一脱袜子 啊， 得，这屋里苍蝇蚊子满完， 怎么 全熏死？ 嚯， 你受了受了？ 哎， 瞧见我了？哦，马大哥，来来来来， 哎， 我有好茶叶， 哦、 我有好茶叶，来碗来碗。 哎， 我说我可不喝，我又不敢走。 怎么不走啊？ 我怕揪着我。 揪你怕吗？ 啊，揪他一揪我，指纹一阴声。 哎呦，俩手一 你，他手都粘的。 哎， 我不喝，这就沏茶，我给你沏茶，你别管，我给你沏茶，好茶叶。啊、这拿茶叶往续上茶，要灌水去 啊。 拿个大铁壶，铁壶把盖打开了、 啊， 灌水。水缸没盖， 没有盖。 你看他家这脏劲儿，水缸你没有木头盖，你来个盖的碗也可以 啊。 也没有，没有水舀子。 那是什么罐、啊、 灌水不用水舀子 哦， 铁壶盖打开，连胳膊带手大铁壶往水缸里一摁， 哎呦， 咚咚咚咚咚咚，满了， 傻， 提了起来， 哎， 好，烧水， 哎 往炉子上一坐， 嘿， 他们家这孩子淘气 啊， 这孩子淘气还挺有能耐， 干什么？ 说河边捞鱼， 哦， 河边捞了好几条鱼， 哦， 家里有没有玻璃鱼缸， 嗯， 捞着鱼也搁这大水缸里。也搁这里养活着， 哎， 家大人不知道啊， 是 这一灌水呢，三条鱼都进湖里去了。 嚯， 盖上盖烧水， 烧水， 呱了呱了呱了，水开了， 哎， 当然水开了，鱼也就熟了。 是啊， 沏茶， 哎， 好，鱼汤泡茶叶，那能好喝吗？我们应当要注意， 哎， 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哎， 我好好给你讲一讲 啊。 你听听， 你甭跟我讲，我懂。 你懂什么呀？ 我讲卫生，我个人卫生比你做得好。 你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怎么搞 啊？怎么搞？ 我听听。 哎，每天起居饮食 哦， 注意卫生。 还什么？ 早睡早起 啊、哦， 勤换衣裳，勤洗澡 啊、 哦，饭前便后必须洗手 啊、 哦，不吃馊的、烂的、坏的东西 啊、 哦，不随地吐痰 啊、 哦，不乱倒垃圾 啊、 哦，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啊、 哦，保持环境卫生。你看看。 还有吗？ 啊，这就不离， 就这个 啊， 差得远， 差得远， 这叫搞好卫生，差得远。 你怎么搞的？ 我呀，每天6点钟起床。 哎，您先别忙，早6点晚6点。 你那就废话，晚6点人吃晚饭，我起床。 哦，你带个嫂子？ 当然是早晨呢。 哎，早6点。 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 嗯， 起床之后漱口洗脸，把窗户打开，换换新鲜的空气。 嗯， 我到院里做早操。喝完了一杯开水，再吃早点，准备好这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不坐车，以步代车解疲劳。不抽烟，不喝酒，不在强烈灯光下看书，不做无疑的取笑。 是 10天一理发，5天一洗头，3天一刮脸，每天要洗脚，经常的要剪指甲。礼拜天准洗澡，背心、裤衩、袜子、汗衫勤洗勤换。出门戴口罩，刮风。戴风镜，屋子里头刷的四白落地，玻璃擦的锃光瓦亮，窗台上没尘土，棚顶上没有塔灰，床上没有脏被窝，柜子里头没有脏衣服，床底下没有破布烂纸，屋里头没有马桶尿盆，漱口鱼毛巾牙刷子牙膏每人一份，不准乱搁乱用乱使乱放。屋里有痰桶，痰桶也有盖，地下没扬灰，没有老鼠洞，盆碗筷子羹匙菜钱用完了就消毒，柜橱碗件冰箱铁桶笼屉案板经常用碱水刷。院子宽阔，打扫的整齐，院里没有小盆小罐破缸废桶，院里不存水，地沟有篦子，土筐也有盖。我是经常劳动参加锻炼，早起得空气，早睡不伤神，不喝凉水，不吃生菜，不吃零食，不吃不干净的东西，兜里带着避温伞，我手里必须天天拿着苍蝇拍。 好，真细致。 我这苍蝇拍定做的， 怎么 又宽又大，把又长， 嘿， 见苍蝇就打， 好， 绝不放掉， 打一个是一个， 打一个是一个，不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是啊， 也有打不准时候 啊。 去年夏天嘛，拿着苍蝇拍刚一出门一瞅，哟，胡同口那儿站着一大胖子 啊， 这大胖子新剃的头， 嚯， 我一瞧这胖子后脑勺 啊， 这落着这么大个一大苍蝇， 嚯！ 我一瞧，哟， 哎， 这大苍蝇 啊！ 你说怎么打不打？ 过去就打， 打，打了，胖子乐意吗？ 那别打。 你说不打，这拿着苍蝇拍算干什么的？ 你跟他商量商量， 商量一商量，苍蝇飞了， 那怎么办？ 打呀， 打， 打完了再说。 哎， 抡起苍蝇拍，啪！这大胖子一捂脑袋，哇，怎么回事？ 啊， 我苍蝇 啊， 这是苍蝇吗？ 啊， 我过去一看呢， 苍蝇， 猴子， 猴子。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讲卫生，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猜谜语，姜昆、李文华合说。 演员脑筋都好啊？ 也不一样 啊。 嗯，不完全都这样。 是啊， 啊，你像我这脑筋就比他们都好。 是属于最好一部分一类的。 哎，对对对。 那我可以出个简单的算术题，您来算一算吗？ 我数学还是最好的。 是吗？ 啊， 那我问问您，1+1=几啊？ 这连一年级的小学生都知道。 那您算一算吧。 1+1=2。 错了。 怎么会错了？ 1+1=0。 哎，1+1怎么会等于零呢？ 给您打个比方啊。 啊，你比方比方。 吃饭的时候， 嗯， 拿起盘子里边有一个丸子。 啊，有一个了。 我夹起一个丸子，还有吗？ 哦，你给吃了。 脑筋太慢。 哦，这叫1+1呀。 哎，我再破一个。 嗯。 1+1=几啊？ 这等于零。 错了，1+1=2了。 到他这儿都别扭，1+1怎么会等于？ 有一个丸子要捡几个丸子，不俩了吗？ 哦，往盘里捡呢。 啊， 你这叫绕的人。 怎么叫绕的人呢？ 要加就真加，要捡就真捡。 真加真捡，你也不一定算得上来。 哎，没有的话， 问问您， 嗯， 1+1+9等于多少钱？ 哎，这就好算了 啊。 1+1+9，3毛。 错了。 怎么会错了？ 1+1+9 啊，那是多少钱呢？ 2毛1啊。 1+1+9 啊， 怎么得出这个2毛1呢？ 给您打个比方啊。 啊，你再比方。 到饭馆吃饭， 嗯， 要了一个菜 啊， 菜钱是1毛1 啊，1毛1了 啊。 嗯， 你能光吃菜吗？ 嗯， 你不喝酒吗？ 啊，喝点酒啊。啊， 又来1毛9。 哎。1毛钱的酒啊， 2毛1。 你这都叫绕的人 啊。这是智力测验。 是啊。 哎，还有 测测字儿怎么样？ 哎，也可以啊。 你看，用我的身体比个字儿。 嗯， 这是什么字？ 哦，这也太简单了 啊！ 这是十字，一横一竖， 上面加一横念什么？ 啊，这是干工作的干。 错了。 什么呀？ 这念姓于的于字。 不行，姓于的于下边还一勾呢。 我这翘着脚尖呢。 脚尖也算呐，谁注意你下面那只脚了？ 那就不甭算那脚，这么一个这念什么？ 干工作的干。 错了。 什么呀？ 这念和平的平字。 平字里边还两点呢。 我这俩耳朵呢？这么大耳朵看不见，什么眼神啊？这是？ 这都算呐。 啊， 那我比划一个你看看。 可以。别比划了。 什么？ 毛巾的巾字。 我这是吊起来的吊字。 吊在上面还一口呢。 啊，我这张着嘴呢。 张嘴也算呢。 你算耳朵，我就算嘴。 那我再测您。 你测吧。 你这念什么？ 啊，这中华的中。 错了。 什么呀？ 这念申请的申字。 申请的申当间还一横呢。 我这里还一皮带呢。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小段猜谜语。听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见。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两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老公，咱家的车该保养了，内饰也该换新的了，你准备好买了吗？ 京东双十一呀，11月1日至11月12日，汽车保养和汽车用品满199元减100元，满299元减150元，倍儿便宜。 老公真棒， 京东。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指尖轻点，吉祥温暖。